吉达、巴达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揭榜专题时段，拿到手里的榜呢是刚刚出炉热气腾腾的2018年第二期 Top 40。谢谢各位前往中歌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题评论和点赞呢，看看本周最新的排名和你心目当中是否吻合呢。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二期。首先看到的是好几代的男权妈妈，这些年呢这个成员不断的更迭啊，看一下呢最新的这一款男权妈妈带来的他们最新的单曲奇迹，上榜三个星期，本周下降六个榜位啊。2004年，出道的男权妈妈，目前最新的阵容呢，是由这个老团员元老弹头宋建章以及红颜响颜郑岚曹景豪所组成的。 39位， 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这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来自品冠的《如愿以偿》，选自他的《言外之意》这张专辑当中啊。

平安说爱的季节。 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着手回家。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写下情话，走过人间的喧哗，四季变化，听见马心跳是心。心跳是幸福在回答。 Number 第36位，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 这首歌非常的厉害啊，目前上榜十个星期，十二个星期，三个月的时间是本周 Top 40的恒星歌，而且最恐怖的是它有六周冠军入账啊。这是李宇春送给玉米的一首歌曲，今天与逗号可是我们在一起，选自李宇春2017年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流行啊。从作词作曲，上榜三个星期，本周排了第35的位置哈、啊，非常适合陈明的歌路啊，小澎湃，洗尽铅华，很释怀的一首歌曲哈、啊。 这两年经常看到陈明特别好的状态，在跑马拉松，在 keep fit， 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哈。为陈明打 call， 此生无憾。第34是一首新歌，来听听两位好朋友第一次合作，孟佳王佳耳目。两个人呢认识好久了，在海外都有当练习生的经历哈。他们的音乐的胃口呢都是相似的，所以这一次一拍即合，合力作词作曲，还蛮 fashion 的风格，为大家来解压。Good good mood。放松，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Baby,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ashion mak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 今天不要太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that。 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故事走发，我得到了惩罚， 好的戒烟上榜七个星期，这种差幅里排的第33。其实不是就是专指那种戒烟，写的是都市男女戒不掉的各种瘾吧。 只要你用心能够数着光。 这是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的主题曲《那英里一眼千年》哈。这个节目呢，节目的形式非常的新颖啊，邀请到了大家很多非常熟悉的一些啊演员来担任解说员、担任守护人等等啊。 现在翻满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我想每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阿英说呢，他唱了这么多年啊，这一次演唱《一眼千年》特别的激动，唱的时候眼前一直浮现历史的画面，让他看到了历史啊。梁芒作词，千雷作曲。吉林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二期中歌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啊，第四军团还有一首歌马上要带给大家。也是和历史有关系的哈，不过是一首 OST 啊，目前正在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二》的一首主题曲《清平苑》啊，黄绮珊。 唱歌起，风转回廊，微微锦绣明堂。忆当年，边城帐过，万里冰雪望。人间多棒，月烛门宫墙，铁甲罗裙银枪，盘白手如霜。灼灼堂梯，亘古自在华章。宇宙疯狂，何方？换浪儿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金瓶见月明，看层峦叠嶂。寒角金鼓，长吟千骑卷平冈。烟絮天涯，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 雪浪，星夜的沙心吗？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零下五度到二度，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2017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原创闭幕大戏《铸剑》将于本月20号-21号登陆天桥艺术中心。《铸剑》是波兰著名导演亚日娜与中国演员的首次合作，剧本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这篇创作于1926年的小说，通过重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直指20世纪初社会骚乱、政局动荡的诸多弊病。第八届南锣鼓巷戏剧节话剧《水仙》将于1月16号-20号在蓬蒿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只有两个人的戏剧，通过几个特定的场景展现，让年轻人去了解过去的时代。只有不放弃心中坚持的梦想，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舞剧《千手观音》将在本月26号-27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千手观音在阵容、服装、舞美方面都保持着高制作水准，更加入了丰富的情节，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舞剧《千手观音》是在广为流传的《千手观音》的故事基础上重新创作的，演绎了一段极具寓言色彩的故事。很久以前，代国发生了一场瘟疫，国王也未能幸免。三公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神奇的莲花以救父王。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二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40位南拳妈妈的奇迹，第39位品冠的如愿以偿，38位坤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37位是平安的新歌说爱的季节首周入榜，3612周榜零拿下恒星歌曲李宇春的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陈明的此生无憾第35位，34位是孟佳王嘉尔的 Mood 第33，李荣浩的戒烟，那英的一眼千年排到第32，31是黄绮珊的清平院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3军团吧，首先来看看这个阵容强大的，这些年人气高居不下的 SNH48 甜蜜盛典。 点亮团圆的魔法瞬间，恭喜你，让我 别是我在这个季节辞旧迎新送给大家的一首歌，甜蜜盛典 SNH48。 九位 转个弯，有一道不退的彩虹，听着风想象耳边有你的温柔，人海寂寞能逃脱也不错，去一个地方又路过两种平行的时空，一天一天，时间忘了提醒我，就算这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 肩膀听二周光良造天气的人杨洋，作词光良，作曲选自光良最新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啊。杨洋呢是光良参加歌手节目时候的音乐合伙人啊。有一次呢，光良说我有首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你有兴趣帮我写吗？杨洋就一口答应了，于是就有了这首造天气的人啊。 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如果夏天下雪，你一定会再爱上我。你眼神遮不住清晨，我喜悦掩盖住心伤，借字不提多说多惆怅，只要撑着就可以，就可以，我装作遗忘， 是来自朱星东《全世界心酸》啊，排在第28，上榜四个星期的时间呢。扎扎实实的嗓音，然后有着这个跟同龄人相比比较更老一点的灵魂哈、啊，所以他唱起歌来呢，有一点这个比较老成、少年老成的感觉啊。OK 呢，接下来听到上榜七个星期的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爱一凉》，他在里面的这个 rap 呢也是亮点之一哈、啊，他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嗯，他和张惠妹一起来合作起来的话呢，就会给大家听起来有一种特别。戳心窝的感觉啊，偷故事的人。 和你走的那天，所有观众随你走了，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着当然也无意了，应该要一一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而想念让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的却心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力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Number 第26位。 怕他敢爱就敢爱， 我正在低着脑袋，捂住紧紧的摇摆，就算睡醒你醒也不离开。哎、浪漫试着来双眼，染上玫瑰的色彩，三梦之后。 潇洒如潘晨啊，敢来就敢爱啊，选择他最新的专辑啊，他续约少城时代之后的全新的唱片《真实面》里面啊，本周呢反弹了一个榜位，上榜七周啊。 第二十五位。 你是不爱自由，爱你还没爱够。你的声音，你的气息，你的眼睛，让我如此着迷。爱情那么不堪一击，写在自己骗自己。啊，如果你不 杨思杰面目全非，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金榜第四周，本周上升四个榜位，排了第二十五。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DT 陶喆的最新的单曲，叫做 Mars Baby。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 陶喆的最新的单曲跨年 Mars Baby， 而且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陶喆式的 R&B 啊。这样的律动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带感啊。陶喆和老搭档娃娃联合作词，陶喆作曲。 第二十三位。 我只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聚光里没有我，是不是用我衬托你就快乐？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偷走 高年系的小丑呢，依然在榜上还不错的成绩，两周啊都是二十三啊，上榜九个星期，最高第五啊。这种倔强的曲风， 不 配段林希不服输的 vocal 哈，确实有一种征服的感觉。加油，各位，2018年加油！ 名字的小丑，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剧本里没有我，是不是让我衬托你就会快乐？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偷走 第22位。 有9年没有发唱片，如果到2018算10年哈。这个叶培的最新的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一推出来之后呢，得到很多文艺青年，包括当年的校园民谣这个时代的粉丝的大力的支持。还想想跟他同期出道的赵晓东。这首歌是只为你聆听啊，不是赵晓东，李晓东啊，参加了这个最近最新一期的歌手，也引起了热议哈。第30位呢是 SNH48 甜蜜的盛典，29位光良造天气的人，28位是朱星东全世界心酸，27位是张惠妹偷故事的人，26位潘晨的敢来就敢爱，杨思杰的面目全非，第25位24是陶喆的新歌首日入榜的 Mars Baby， 第23段林希的小丑，第22是叶蓓的只为你聆听哈。 又想彼岸，我要勇敢的为你歌唱，哪怕世界只有你聆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新歌，首周拿到第21，他正在筹备个人电影导演的处女作嘛，叫做后来的我们已经杀青了，择日将上映啊！抽空呢，他为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演唱片尾曲，叫粉丝啊，啊，他就是奶茶刘若英啊。歌手与粉丝之间就像永远触不到的恋人，这首歌以粉丝揭开序幕，后面更像表演者内心的独白哈。第21。 FM 97.4

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 新歌二号，陶喆《Mars Baby》。新歌三号，刘若英《粉丝》。 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 新歌四号，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新歌五号，蔡依林《什么什么》。新歌六号，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和你的关系不管你是否愿意。 新歌七号，黄国伦唐诗。新歌八号，平安说爱的季节。 说爱最高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 新歌九号，南征北战Happy 扭腰。新歌十号，孟佳王嘉尔梦。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全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来到全新一期的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我手里的榜单是刚刚拿到手的，热气腾腾啊，在冬天摸起来好舒服啊。2018年第二期 Top 40啊，先来回顾一下后半区。恒星歌曲呢出现在第36位啊，上榜12个星期，六周冠军入榜。李宇春送给粉丝的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后半区进榜的新歌包括有第37平安，哒哒哒哒哒哒，好听的说爱的季节。34啊，这个我就哼不出来了，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啊混搭的音乐的模式啊。孟佳跟王嘉尔的 Mood， 两位是认识多年的好朋友。24陶喆的 Mars Baby 啊，我们再现了陶氏的 R&B 啊。还有21也非常刘若英的粉丝。 OK， 那接下来看看前半区 Top 20啊，第20位 Kiki 复言白夜行。 想 十九位。 轻抚着夏天雨清晨的雪，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 这句林俊杰的新歌又来了，叫《黑夜问白天》呢，选自他的最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 等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血。爱怎么跨难你的心田？他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黑夜问白天，谢谢的时间弄红了双眼，往事的光圈每一瞬间都很眷，那跑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修炼，说再见不容忘掉能再见。 黑夜问白天可以看作是林俊杰内心被掏空之后的自白啊，经历绝望之后回归内心世界，等待生命出现曙光，易家扬的词哈。现在 JJ 的歌曲呢已经不再像那么的小情小爱了。伟大的渺小呢还在榜上，成绩怎么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马上听到孙燕姿，我很愉快。 Number 第十八位。 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愉快，泪流到天亮，请不要说我妄想，不要说爱荒凉，一场 孙燕姿的最新专辑《跳舞的反骨》，我很愉快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十七，本周下降了十个榜位，上榜十周的时间呢，很多人都喜欢她的声音。她这个参加完选秀呢，三年时间终于磨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深的深》啊。高晓松和她是有知遇之恩，来听一下周深《蓝色降落伞》啊。 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青涩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秋千，忽明忽暗的走远。 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心房，风里飘散的头发，门外空荡荡的家，从不开始的冬天，从未晴朗的屋檐，女人教会我想念，烧成灰烬的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涩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他嘴角的那根烟，忽明忽暗的走 诗如醉的一首歌，蓝色降落伞。 第十六位， 不知轻重。 许佳莹啊，最新的主打歌《言不由衷》，选自她的心理学专辑，由安以良作词作曲。安以良不光是自己啊，为自己写好听的歌曲，他最近给别人写出的歌曲都是交了这个上乘的这个佳作啊，包括后半区的阿妹的《偷故事的人》啊。主打创作，这个以主打创作的这个徐佳莹，这些年也开始来尝试别人写的歌曲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型歌手的一种胸怀啊，格局。不像啊，以前就是我们又排他呀，我只能唱我自己写的歌曲啊，那要写不出来怎么办？祝你永远安康。 愿失去的爱呢， 徐佳莹的年度单曲《言不由衷》。 原谅我们。 第十五位。 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正怎么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埋拆穿我，再出现 这首歌听哭的人有没有？张惠妹联名带性格大威的词，周杰伦的曲啊，包括刚才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啊，都有着给前任的色彩。前任是最近啊大家非常议论的一个热词热搜，前任。除非你没有前任啊，不然的话你无法来体会一下这个前任，这个提到他那种扎心的感觉。好，听完了张惠妹的联名带薪之后呢，接下来是李健王俊凯为电影节这个解忧杂货铺所演唱的杂货店演唱的宣传曲，叫做雾中列车 No.14。 这不是雾中的列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 三位 蔡依林连续两首歌都是 MST 啊，这首歌呢是九零的为《捉妖记二》演唱的主题曲什么什么。去年他没有发片呢、啊、据说呢新专辑也还是在筹备当中，他表示不会盲目接轨异地恋嘛，主题会以女性为出发点呢、啊、什么什么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清夜深 第十二位。 时间走着滴答滴， 两位超级有流量的先生跟小姐啊，吴先生跟赵小姐所演唱的想你啊，这是吴亦凡创作的单曲 R&B 混了 Hip Hop 风格啊，透着一股高甜、赵小姐是赵丽颖啊，在我印象当中是她第一次来中国榜。 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

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国家大剧院，晚十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1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本周第20是 Kiki 复言的《白夜行》，19林俊杰的新歌《黑夜问白天》，孙燕姿《我很愉快》排在本周第18，17是周深《蓝色降落伞》，16位徐佳莹的《言不由衷》，15位是张惠妹《连名带姓》，14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13和12都是首周进榜的新歌，分别是蔡依林的一首 OST。什么什么，以及吴亦凡赵丽颖对合作的想你。第11是张艺兴的 Sheep。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呢，看一下上榜五周，和上周一样，同样排在第10，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你是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逃、哦、我的手握好。 填词人是林俊杰的老乡，新加坡的著名女性填词人小韩，选自伟大的渺小专辑 也做得到。 第九位， 兜兜转转你 本周呢，这首歌曲强劲上升11个榜位，来自迪玛希，金鸡王冠 The Crown。 他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迪玛希库达伊别列根呢、啊、随着新一季的歌手浮出水面呢、啊、他也随着节目的热播呢人气继续提升啊。 第八位，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这是一首 OST 啊，出道13年，张靓颖发表的 OST 正式迈向50大关呢。这两年算是她的影视作品高发期，去年推出10多首单曲，多半是 OST 啊。这首歌是她为目前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红蔷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陈少琪作词，崔迪作曲啊。黑马歌首周拿下第8的位置。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是他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中国网的冠军单曲周笔畅 Non-Typical 当中的风，本周下降2个榜位，排在第7，稍后是本周第6位，刘惜君如我专辑当中的嗜睡症哈。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网2018年第2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啊。 第6位， 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境外，飞不出那熟悉疲惫，一个心。 number 第五位。 如果这首歌曲放在2017年的十大金曲里面，我也是服气的啊！张信哲 featuring 张艾嘉，《永恒的印记》啊，来自张信哲的年度专辑《永恒》。 走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 子般的嗓音呢，出道30多年来，岁月并没有在他的 vocal 上面留下痕迹哈、啊，永远是那么的动听，好羡慕哈、啊！同时呢，也非常庆幸啊，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听着张信哲的歌曲一起成长啊。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公益的单曲，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以及青年钢琴家吴牧野一起合作的《拥抱你》，这是为艾滋病所演唱的一首公益主题曲哈。进榜6周，继续往前走哈，相当值得祝贺。 看见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只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这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这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Auto Number 第三位。 心上半个两圈方，不负爱也不负卿，繁星繁星算繁星。 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上周亚军，本周季军哈、啊。张靓颖的唱段呢是来自86版《西游记》啊，大家如果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叫《女儿情》啊。这首歌呢是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的《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哈、啊。主演呢刚刚也在节目当中出现，排在第12的赵丽颖。 Thank you. number 第二位。 当那乌云疯狂袭来，狂风吹乱了街道，城市之光已经微弱，人们开始惊慌失措。 本周亚军呢是李健的《城市之光》，同样是一首 OST 啊。 别黑暗，乌云化魔鬼逃。 这个电影呢是邓超、刘诗诗啊、阮经天主演的《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去年根据《心理罪》这个 IP 呢出了两部电影啊，之前还有廖凡的一部电影啊。哎，巧了，这两部我都看过，我比较喜欢看这样的题材哈。2018年第二期中国榜 Top 40还剩下最后一个席位，先来回顾一下，排在第十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九位是迪玛希的《金鸡王冠》The Crown， 第八位黑马哥张靓颖的 OST《红蔷薇》，第七位是周笔畅的《风》，刘惜君的《嗜睡症》排在第六位，第五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第四位公益单曲易烊千玺、关晓彤、王嘉。吴牧野的《拥抱你》，张靓颖、李荣浩的 OST《女儿国》排在第三，第二位是 OST 李健演唱的《城市之光》。麒麟呢，现在北京啊，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同时也谢谢你们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的新浪微博对推荐的歌曲转帖评论点赞。下个星期呢，我们归零之后，还希望大家呢啊一起加油哈。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冠军单曲，连续冠军，李宇春流行专辑当中的一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下周见。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唱，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踏方，顺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小心他吧，重新观看非要